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市部员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2月6号早晨7点，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确实啊，离着年根越来越近了，会发现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赶着回家了。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有好多朋友跟我们说放假了，今天就回自己的家乡，不过依然是锁定调频 FM 974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那么今天呢，也是让大家继续用不一样的心情来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年前的最终的这点音乐的时段当中。所以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早安，女士》。 虽然歌名叫做早安女士，但是也要向在座的男生们问声好啊。 嗯，而且呢，这个从歌曲的形式当中来看，我觉得汪峰并不准备让这个女士准备舒舒服服的来过早晨呢。 早安女士，叫醒你的耳朵了吗？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啊，特别是翠翠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一个扭动的猫猫，她说一天都会超级开心。 嗯， 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欢乐，也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没错，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支持我们和锁定我们啊，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春天的节奏当中了。虽然现在气温好像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春天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春天当中有一点春意盎然的心情啊。 已经立春了嘛，来吧关注一下2月6号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安音乐秀，我们来看看今天早晨的这个天气状况啊。今天整体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有3度，最低气温是-7度，依然跟前几天是一个相差不大的状况。昨天是六九的第一天，我们经常会俗话说春打六九头。那立春以后呢，气温开始趋于上升，但是因为本周冷空气还是活动比较频繁的，气温上升依然有一个比较缓慢曲折的过程。 对，当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是-3度到-11度啊，多云转阴的天气，西南风3级，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明天天气呢是-8度到3度，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 嗯，但是夜间的天空云量增多，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小雪或者小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城区呢基本上跟这个雪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排行的签到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前5名，第一名的是晨光啊，第二名的是 ZL， 第三名培培，第四名是莫陶克，第五名是一勺定乾坤。来关注一下第6到第10位的情况。 第六名是翠翠，第七名是烽火戏诸侯，第八名十五天，第九名是刘老五，第十名是小小小景小小小小景小月。每天早上谢谢大家的名字给我出的绕口令题， 是每天早晨呢都来练一遍基本功的这个播音的基本功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名字还是千奇百怪， 顺利的通过了考核。 是 今天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想跟大家还是聊一聊跟春节有关的话题哈。新年呢，我们经常会比如说像贴春联啊，打扫房间呐、啊，穿新衣服啊，等等等等，都是讲究一个辞旧迎新。 嗯，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想辞掉的旧，哎，这个旧可能会比如说拖延症， 对， 晚睡晚起、迟到啊等等、嗯， 包括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想脱去的是单身的状态，或者是过去5年你已经买好都没有穿的衣服，哎，我这边真的有很多，还有那些多余的肉肉。或者是那些你不想想起的人和事情，来一个重新的开始啊。 辞旧迎新，你想辞掉的旧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宇，喜新厌旧。 只不要这段心，你说不将来的心，仿佛想起3斤留下的碎玻璃。我不想穿你华丽隐藏的心意，现在才发现差异，只因甜蜜过去而此时情景。喜新厌旧的人性，没有100%的爱情，像是人生也能证明。你呀，能有多少热度的真心？自私的你，怎么也不能肯定。 要这段情。你说勉强来的信，仿佛想起三清留下的碎玻璃。我不想拆一串你华丽隐藏的心意，现在才发现差异，只因甜蜜过去而此时情已尽。细细研究的人性，没有百分之百的爱情，像是也能证明，细细研究的力量，能有多少人读得真心？自私的你，怎么也不能肯定。细细研究的力量，能有多少人读得真心？ 喜新厌旧来自张宇。可能喜新厌旧是人的一种常态吧，通常对，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就会喜欢新衣服，然后就觉得说哎，旧的不穿了就拿去扔掉、爸爸妈妈就会说哎，你隔几年，隔几年了之后，当你放的再久一点，你会发现说流行的风潮是会轮回的。 对，你所以 可以拿复古的出来穿。 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特别 喜欢用词，措辞非常讲究啊。你像喜新厌旧就有一种事实判断的感觉，但辞旧迎新的好像就不一样，是一种特别顺势而为的感觉哈。 新的一年当中，你想辞掉的旧 ，Kiss 跟我们说想辞肉减肥，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心愿吧？我也想，但是感觉难度很大，特别是马上要过年，那么多好吃的。 没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你如果想辞肉减肥的话，我觉得特别难。一方面是每天基本都是大鱼大肉，第二就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健身，是不是哈？ 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新年开始我们也会吃得更健康了。因为昨天在海淀街头有不少的外卖送餐箱上出现了这样有趣的宣传语，叫做哥们儿放心开吃，我已经系好了安全带。这是百度外卖还有饿了么联合在北京启动的百万食安封禁店，确保送给大家手中的这个外卖一定是安全的，所以今后消费者收餐的时候将会更放心了。 贺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couldn't believe what I've become. Revolutionaries wait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king? I hear Jerusalem bells ringing, 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Be my mirror,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y. 前那首大热单 Viva La Vida 来自 Coldplay， 这是 Coldplay 在美国超级碗的中场秀上表演。 没错，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次他是搭档了火星哥 Bruno Mars 以及 Beyonce、三个人，整个完成了一个一镜到底的表演，特别的震撼。 对， 你会觉得说哇，美国的春晚简直就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超级碗是美国这个电视史上最盛大的一种大宴啊，所以呢也被称为美国的春晚。这一天的收视率几乎是最高的，然后呢所有的广告都是以这个百万级别来论秒算哈。 对，我们都知道那种是贴片广告特别贵的那种，通常都说哪个电影会在超级碗的中场前场或者后场放出他自己的预告片，那一定就是今年的热打了 大热单的啊。当然呢我觉得超级碗呢作为这个美国职业的橄榄球联盟的总决赛呢，通常也会在2月的第一个周日来举行。我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是收视的人数是最多的，也让其他节目望尘莫及，所以呢伴随着比赛还有盛大的庆祝活动，所以呢也催生了一种东西非常有趣，叫做超级病假星期一哈。 刚刚说了是在二月的第一个周日举行，所以说超级病假星期一其实是因为多年来呢美国人差不多会在超级碗之后的这个周一迟到，五分之一的人那天会请病假。基本上因为前一天晚上超级碗要看比赛，加上完了之后跟同事或者朋友狂欢一下呀、对，所以呢第二天的时候基本上请假的人就很多，所以呢有望把这一天送进美国今年请病假人数最多的排行榜的前列。 当然我觉得大家请病假有的时候也需要有点创意啊，你看看美国人这个请病假的创意呢确实不怎么样啊。来看看他们的这个请假的理由是什么，有的人呢26%的人说自己发烧了，14%的人说自己嗓子疼，有12%的人称自己头疼，都很没有创意，一听就是编的啊。 哎，对，但是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前一天晚上是超级晚嘛，所以也不会太介意，基本上大概都知道你去干嘛了。 你跟他说什么理由其实跟昨天都脱不开干系， 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为了看超女的总决赛， 我以为你也超级晚，你那个超字一出来 还让我妈帮忙伪造过病假条。 那理由是什么 呢？老师生病啊，肚子疼啊。 还好 老师收到这就会心一笑，去吧。所以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过呢？ 什么时候了，浪潮退下了，你还坐在这、等天气或心情却一动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 过为了看电视或者一场自己特别喜欢的演出而撒谎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自己请病假啊，发烧啊，嗓子疼，头疼啊等等。 我每次请假的理由就直接是我要去看那场比赛。 你直接说啊，那你不怕老师会不批准吗？你放着晚自习不上、啊、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当年中国男足这个首次进世界杯之类的、 啊、老师去今天晚上不上了。 你知道当年呢我们去马上就要准备高考了，但是我们还是把电视打开大家一起看了一下哈。 刚刚跟大家聊到这个超级晚哈，确实很多的人在超级晚这一天会狂欢的比较晚，第二天会请病假。 对， 那超级晚呢最近还迎来了一位中国籍的嘉宾，哎、哦、这是吴亦凡，第一次作为对首位华人明星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当中去美国明尼苏达州超级晚的舞台上做了一个预热的表演。那今天早安DJ在线也为大家带来现场的实况，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早安 DJ 在线，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晚的情况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吴亦凡呢当天是出现在了超级晚现场，他用中文问候了台前的观众朋友说，大家好，我是吴亦凡，谢谢你们关注我，继续加油，回国见。而这句问候其实也成为了超级晚舞台上出现的第一句中文。 当然呢，吴亦凡呢在整个的完成了表演之后，他也说，我一直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努力的成为一个先驱者，也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去担任超级晚的推广大使。另外他自己也说，他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也就是橄榄球哈，他自己说深感荣幸，也非常开心能够登上在这个超级晚的这个中场秀之前的这个热场秀，也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突出和努力的贡献了。 对，因为吴亦凡这次是 NFL 第52届超级晚的推广大使，表演完了之后呢也在现场观看了比赛，但是换上了更厚的衣服、嗯、零下20度确实是有够冷的。我们来听听吴亦凡在现场的表现。 Yo, this is your boy Chris Wu from ChinaSuper Bowl, thanks for having me. Minnesota, I love y'all.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I'm here for the Vikings. You know what? Come on. Yo.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got all this money, so I know you won't expect. Burning on the Lotto, but I know that you interest. I just made a call, you and your girls is on the menIt's the liquor, but I swear I wanna finish. All that money on you, girl, I promise that's a crush. Rollie on my wrist, I'm trying to chill, but still I'm flesh. Baby, you a star and all these other girls is less. I've been on the block, I'm trying to build with you like Texas. Oh, listen, I ain't trippin', trippin', you won't catch you sippin'. Yo, racks on me, spinning all your eyes, get a tip in. Facts on your eyes, spinning fish, you say it with convictionYou're missing every check before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Now you know that you are free. Yeah, yeah. Oh, shawty, you belong with me. Yeah, yeah. Let me get you in your zone. Yeah, yeah. Maybe we can take it home. Yeah, yeah, yeah. Oh. 这是吴亦凡在今年的超级碗官方活动 Super Bowl Live 舞台上表现的。他那天唱了两首歌哈 ，Deserve 还有 Juice。两首歌曲呢其实能感觉到可能因为太冷了吧， 太冷了， 整个人在缩着唱。 我刚才听到了以后，我当时特别想笑，就是你知道明尼苏达在整个的美国来说都算是最冷的州之一，它是靠近五大湖那个区域、 嗯、 然后如果熟悉篮球的人都知道，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呢基本就是一片大雪封山的感觉，然后在这种地方呢 举办这个橄榄球比赛本身呢，就是挺考验人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他们穿的还挺厚，吴亦凡要做表演，他当时穿的是很薄的，你知道吗？ 对，但是那天的氛围特别好，球迷也特别热情。然后呢，吴亦凡说在现场感觉到声音特别大，完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是表演的非常开心， 对， 比赛也特别的激烈。然后有人问他说，哎，因为每一年的这个超级碗中场秀也是非常受人关注的，所以希望他能推荐一些音乐作品。他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歌单舞台上也是经常出现哈， 是 Justin Timberlake 啊。好了，就前两天刚刚出了三首单曲嘛，新单曲对不对？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是巡回来播放。当然呢，这次作为这个中场秀的这个主打嘉宾之一啊，Justin Timberlake。重新返回到了超级碗当中的舞台当中，我觉得跟吴亦凡这次第一次去，两个人应该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哈。 对，虽然是之前的预热演出，但是能够踏上那个舞台，就要给凡凡疯狂打 call 了， 挺不错的。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影，这是章子怡主演的电影，叫做《科洛弗悖论》。当地时间2月4号，也是在美国超级碗橄榄球比赛结束之后，在 Netflix 网站上登陆了。 但是这一次呢，章子怡在影片当中饰演的角色名字叫做谭，是一位科学家宇航员。这部电影呢是第三部科洛弗档案当中的电影，讲述的是地球能源危机的故事。宇航员赴太空进行危险的实验，也是准备去拯救全人类啊。 可能这次大家去这个电影院当中最近一次看到子怡的作品应该是《无问西东》吧，这还是2012年拍摄的， 拍得很早。 这一次出演这个克洛弗悖论完全就是不同的题材和角色，都是一直在来挑战自己，就跟汪峰一样，他们两口子都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是， 比如说汪峰之前好好的唱着摇滚，也要去 disco 一下哈。 对， 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一版洛天依的普通 disco， 当然这首歌曲之前是春春翻唱在先了。 来听听李宇春的版本普通 dis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2度，天气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度，气温较昨天有一定的回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山区有弱降雪。7号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7号傍晚前后风力减弱，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外出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行驶稍缓，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我到 首普通 disco， 这是来自春春李宇春，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放送过汪峰老师在歌手舞台上的 live 版本。哎，你觉得两个感觉有什么区别？ 我更喜欢李宇春的版本，因为更过电一点点啊，但是汪峰老师的那个更欢乐吧，就是合家欢可以一起来扭的那种感觉哈。 现在每次只要一想起来汪峰老师普通 disco， 就会想他那个节奏，就一群老男人然后在这个舞台上一起普通的音乐，我们普通的腰。 你跟我想的场景不一样，我倒想到的是他回到歌手舞台那个休息室的时候，带着所有歌手一起在那儿摇， 哎， 有一种这个叫什么广场舞大妈领舞 KOL 那个职位可以给他，是不是哈？ 但是很欢乐啊，非常适合早上呢。我们来上班的这个气氛，7:35，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作品吧，这也是很久没有推出新作的姜文导演的第六部作品，叫做《邪不压正》，定档在暑期档，今年暑期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 这也是他的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 我们来细数一下他的民国三部曲。之前有《让子弹飞》，然后《一步之遥》，这是第三部《邪不压正》。出品方呢，不亦乐乎公司呢，最近也是发布了首款预告片的海报。这次预告片当中可以看得出，姜文以及彭于晏、廖凡、周韵和许晴等五位演员会参与演出。这次呢，应该来说也是一次重新的一种挑战哈。 看看这五个阵容哈，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 感觉好有故事。 五个人在一起飙戏，哎，一定很精彩。 对， 这次的故事梗概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整个到暑期档的时候才会上映嘛。这是在10年前惨遭灭门逃亡美国的李回到北平执行特工任务，并借机向仇人复仇的故事，依然也是选在民国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呈现。 对，把这个故事的背景呢从鹅城转到上海，最终又转到了北平，感觉在中国大地上画了一个大三角哈。 是，刚刚在跟大家聊哈，在超级碗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人给自己请病假，我也说自己曾经在想着看就是李宇春他们那届超女春晚决赛的时候，然后我妈伪造过假跳。 少。阿杜的大丝瓜也说，他实习的时候还跟领导请假去了林俊杰的新专辑签售会。 领导，我要请假，我要去看林俊杰的专辑签售会啊！ 哎，想问你，你是实话实说的吗？还是伪造一个什么肚子疼啊、胃疼啊之类的？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有些领导或者是老师也会体谅学生的这样的一种苦衷吧。 我还记得之前我有一同学他请假，他说老师我胃疼，然后老师把他的手往上挪了点说同学胃在这儿。老师笑而不语。对，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新年呢我们讲究辞旧迎新，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想辞掉的旧是什么？刚刚也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发来了自己想要比如说减肥呢，或者说新的一年当中希望工作方面有些起色，还有人说希望脱单。这个年代也跟我们说新的一年自己马上要当爸爸了，要辞去一些散漫的生活习惯，一次次的孩子起，要打起精神和媳妇儿一起养娃。 嗯，说得很不错。然后 Jules 说，这个我希望的是辞掉单身的这种运势，祝福我妈，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对，还有董董董也跟我们说，每天早上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在上班路上，也意味着自己一直在上班，领导让他一直停休到春节，2018年争取好好工作，争取可以不加班不停休，希望自己可以梦想成真。 嗯， 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愿望，需要辞掉的旧，需要迎来的新。我们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可爱满满咬人猫。 听见了天空在咳嗽，这感觉不妙，非等一下太阳会跑掉， 我的 来自梁文音的咬人猫。梁文音确实有很多这种就是少女感十足的歌曲哈。 对，而且呢我觉得刚才这首曲调也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明明是咬人的猫，但是他怎么唱得这么高兴啊。 哎，你知道所有的铲屎官都是这个样子的，一边抱怨着自家的猫又肥吃的又多又掉毛，另一方面要不要来我家撸猫啊。 是，所以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整个的歌曲呢就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早晨第一首歌曲就是早安女士，那就是非常 funky 的节奏出来哈，一点都不那种轻盈的轻快的感觉啊。 其实每天我们节目有两个小时，所以会给大家送出各种类型啊，包括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风格的歌曲，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收获好的心情。 哎， 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新年呢我们讲究辞旧迎新，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的一年你想辞掉的旧。这个我又要再重申一遍，他的名字就叫我不是好人。他说鉴于郭鹏刚刚其他听众想辞掉的我都想辞掉怎么办， 那辞掉以后然后再背着背包先去做来一个想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再回来好了，对不对？ 想走就走的旅行，你先问问你的老板愿不愿意把你辞掉。 老板，我想来一个想走就走的旅行，明天可以给我批假吗？ 走走走。 老板说你上次说看超级碗的时候只有一天，这次要准备去走走几天哈。 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辞旧迎新，辞掉恶习拖延症，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对，太子刚才也说到拖延症，对不对？他刚才说呢，其实我最想辞掉的就是拖延症了，因为经常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原本富裕的时间呢也被自己拖延的越来越紧张，这个必须要改掉。你跟我的差不多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是 你可不能拖延。 我当然没有拖延，但是我在家里就稍微坐那么一会儿的时候就会忽然发现时间有点紧张了哈。 啊，要醒个闷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新的一年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辞旧成功，成功迎新，去面对更好的风景。这首歌曲叫做风景，来自丢火车。 时常出现在梦里，醒过来就丢失很多记忆，我想记下那梦中脚上的风景，还有在桥上和风景的你，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一时有多少人们的秘密，而其中有多少关于了你，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洒落秋叶的黄昏大地，多借你一些勇气，不再回忆那些回忆，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天繁星，等待太阳升起，最漫长白昼里。大街上人，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hadow， 大家听这个发音呢，其实稍稍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位华人女歌手来演唱的歌曲。 嗯， 不过这首歌这么流行的编曲啊，现在是已经登上了 Billboard Top 40流行指数榜，她也是第一个登上这个流行指数榜前40的华人。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首歌曲完全听不出来是这个华人来唱的，可能发音上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但整个不管从编曲还是曲风，确实都是最大热的这种感觉哈。 这个女歌手叫做朱静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就是如果是早秀的老听众的话，我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放她的歌曲。 那得多老的老听众啊！ 对对，但是时不时的就会出这么一首，而当时有一首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就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报歌名。结束了之后，满屏大家都在问这首歌叫什么，这个女歌手是谁？就是朱静熙的一首叫做《她》，女字旁的她，也非常好听。其实之前的时候，她这种就是很梦幻又很随性的声音，然后再配上这种很洋气的编曲，其实就很吸引人。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现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就需要 EDM 这种的创作的方式，再加上他这种比较梦幻的嗓音，加在一起就会出现好的单曲，对不对？哈。 嗯，朱静熙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参加过央视的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成为了刘欢组的学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生代的女歌手。 哎，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最近一直在分布新的消息哈。除了这个演出的阵容名单出现了之后，现在紧接着他们演出的内容也都已经出现了。 对，最关键的是他们将继续延续东西南北中共度多彩中国年的春晚设置，向全球观众呢去展现一下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过春节的不同习俗。比如说2018年的狗年春晚呢，是设立了这个分会场的这种传统啊，跟2016和2017的两届春晚是一样的，将设立山东泰安、广东珠海、贵州秦东南以及河北张家口四大分会场，分别是东南西北哈。 对，每一年都会选择东南西北，但是每一年的城市都稍稍的有一些调整。 对， 那今年呢，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节目特别好玩，你来听这个阵容。 嗯， 李玉刚、王祖贤、张依依、刘若英、陈伟霆、赵雅芝、吴亦凡、黄绮雯， 你觉得是 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能把他们混在一起？ 是啊， 奥秘在他们的姓氏里。你发现了吗？我刚刚说的这些人的名字的姓氏都不一样 啊。对， 他们要串烧连唱，叫做你看有姓李的，姓王、张、刘、陈、赵、吴、黄，他们要串烧演唱一首中国百家姓歌曲 啊。也是，这首歌曲呢是相当于是串起了所有的人，而且是凝聚起了海内外20多亿华人华侨华裔姓氏自豪感的收视保证，所以也是有望刷新央视春晚连续播出36届以来的单个节目的收视记录。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这种自豪感和预期了哈。 当然呢，今年春晚的压轴歌曲还是由歌坛常青树李谷一、关牧村以及2017年度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这些优秀选手一起演唱的《难忘今宵》。每一年要伴着《难忘今宵》一起听完了这一首歌曲，才算是为今年的春晚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 但是今年呢，我还比较遗憾的，我觉得终于盼到刘若英来上春晚了。 嗯， 但是没有自己独唱歌曲 啊，是合唱是吧？ 对，合唱这样一首百家姓嘛。 好吧， 那就在我的节目里面私辟出来一小段吧，给他吧。刘若英为爱痴狂。 深藏着你。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当中。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了。今天是2018年的2月6号8:0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早安音乐秀。但是这个蝉鸣鸟叫的稻香哈，仍然想起来在乡间那些很幸福很愉快的这种岁月。那2月7号呢，我们北京电台也将走进门头沟燕翅镇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去闻闻稻香，当然稻子还没有成熟。 是，当然呢，主持人也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以及健康的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也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广播三下乡也是我们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给村民们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但未来呢，我们北京电台也将继续扩大三下乡的品牌影响力，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 这是我们北京电台为大家送出的新春的一些祝福以及温暖，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到更多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辞旧迎新之际，你有哪些想要辞掉的旧呢？28West 跟我们说，最大的拖延症啊，就是大冬天被窝以外的地方都叫远方。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又来跟我们拉仇恨了，说因为他放假了，可以睡到自然醒。 哎，我跟你说，就最近呢，看到大家的留言，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上班，你知道吧？ 对。 不是在这个休假，就是在放假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每天早上在后台感受到你们满满的恶意。 对，太恶意了哈。 还有尹小琴跟我们说，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他都要求听974，儿子主动要求听啊， 太好， 但是没有留言过。今天是儿子让他发的，说我妈妈辞旧是改掉不运动的习惯，希望妈妈在新的一年可以运动起来。 是， 那自己呢，希望可以新年出国旅行，备注了、哎、儿子只有5岁半， 5岁半的儿子要出国旅行，真的是一个好愿望啊。 现在的小孩都有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哈。 是的啊，当然出国我估计也是给他们自己的这个童年生活当中增加一点元素，比如说去看看恐龙啊，对不对，去迪士尼啊，等等等等。 对，新的一年辞旧迎新，你想辞掉的旧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的话题。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OK，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呢，苹果公司呢是通过官网发布了适用于无服务问题的 iPhone 7的维修计划。在这则说明当中呢，苹果公司也确认，由于主板上的某个组件发生了故障，一小部分的 iPhone 7的设备即使在蜂窝移动信号覆盖的范围当中，也可能会在状态栏当中显示无服务这样的一个功能，有点坑啊。 哎，对，很多拿 iPhone 7的朋友会发现说自己，哎，我手机怎么没信号，你还可以啊，你是6也可以，或者你是安卓的系统也可以。那么是苹果公司自己出来表示了，这是自己的设备设置有问题发生故障了。不过呢，他们同时也表示，如果您的设备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的话，他们会提供免费维修，同时呢，他们也会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可能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而维修付费的客户，给他们安排一些补偿。 这个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确实如果显示出的是无服务，确实让很多人觉得心里非常焦虑啊， 很着急啊，不在服务区电话永远打不通。 关机。 电话专线没有办法，对方不在。 在服务区， 天啊， 就怕说上这句吧。我的汗水滴滴答滴滴答哗啦啦，你是失踪人口吗？ 我想找警察，你在哪？ 有个女孩说请稍后再播，爱总会有把握，找不到下落。那女孩又说请稍后再播，爱陪伴我寂寞，你是去联络， 周末又找不到， 生日也找不到，情人节找不到，端午节才找到。 在服务区、啊、 你就发现陈小春这你不用刻意去学，我真的说实话、 啊、 陈小春的这个普通话真的算不错了。最近这个渣渣灰的梗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吧。 大家好，贪玩朗月，这是一个没有传过的传讯版本。 好好说话了。 好了，就是最近就你可以发现这个，尤其陈小春，其实我觉得他也有一些就是腔调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是不是啊？ 但其实还不错，就是还蛮正常。张家辉呢，是因为最近贷款了代言了一款。你看我的渣渣辉给我拐拐的、啊，普通话都说都不会话了。 代言了一款这个传奇的网 游戏 啊， 对，在游戏当中一跳出来，他会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嘛？ 对， 这段话应该是：大家好，我是张家辉。哎，这是大家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但是被来醋溜 大家好， 醋溜香港话， 我是渣渣辉。就是完全听成了渣渣灰的感觉哈。 对，其实就是这个就语言的这个转换呢，让大家最近就开始各种开启了玩笑的梗。大家都会说，哎，如果让渣渣灰和大喉鸾放在一起，真的是要难死听众啊。 是， 分不清楚到底谁是谁。 其实挺有趣的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全新的这个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相关的推荐。嗯，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点内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撒一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 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胡金明。寒假开始了，各位家长听众应该都给孩子报了培训班，或者在报班的路上吧。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另一个学习渠道，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接送孩子，您打开歌华有限机顶盒，随时在家点播想学的课程，并且全部免费。我们这里有北京四中刘威老师读古文经典，人大附中蔡芳老师聊英语听说，清华附小江国明老师讲数学度量单位，名校名师的精彩课堂送到您家中，干货满满。课程收看方式：打开歌华有线机顶盒，遥控器按主页键进入教育免费收看。有问题您可以致电客服热线96196。 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送出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来看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最新的资讯。由国家大剧院以及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龙凤呈祥全球华人版的新春音乐盛典2018将在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的当天，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来继续登台。 嗯，我们来看一下演出阵容。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和男中音歌唱家王云鹏将联袂演唱莫扎特的经典歌剧唐璜当中的唱段，让我们携手同行。而同时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也将为观众分别带来歌剧《兰花花》当中的合唱曲，以及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当中的凯旋场景合唱，都是非常经典的唱段。 是，这两天我们已经收到很多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当中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演出资讯了哈，包括呢很多的交响乐。昨天呢我们说到有一个圆舞曲专场，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我们说到的歌剧专场。确实，在这个新春，大家呢是有很多的福气，可以用耳朵来去聆听特别高雅的唱段哈。 今天咱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新年讲究辞旧迎新，希望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想辞掉的旧。冯大雪小米跟我们说，辞旧旧的是自己犹豫不决的性格，不喜欢自己这个性格，想做就做。其实性格无所谓好坏，只不过就是长期以来自己形容，你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犹豫不决啊，为自己带来一些就是负面当中的一些影响。 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修正，但是没有必要去讨厌和怀疑自己。 而且我们应该反过来看，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是犹豫不决，但是要往好的方面想呢，那可能就是比较仔细，比较谨慎，对不对？ 处事比较柔软一些， 没错。 还有帅小白跟我说，哎，我和我妈妈都放假了，想要去掉自己做题不认真、粗心大意，希望中考顺利，是一个初中的学生， 对，初中生。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掉哈，因为这个你要知道，很多的分数就是因为粗心丢掉的分数是最可惜的哈，一定要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学习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多做题，然后把粗心的毛病去改掉，估计你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中考的这种成绩哈。 新年辞旧迎新，你想辞掉的旧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不愿意再多停留，这房间空空如我。Easy come and go，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为谁唱着歌在等候？他近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卧底，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It's so easy， 就是全自由。 It's so easy， and easy。都不是理由，你有个苦太可救，爱必须久留，有更是个旧念头，享受成过于泪流，管它天亮 Easy come, easy go， 蔡健雅和 MC Hot Dog。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预热过哈，这是一个校园民谣经典歌曲《一生有你》的 IP， 现在呢也被搬上大荧幕了，这也算是继《同桌的你》之后又有一部歌曲改编的大热校园的这种青春题材的电影。 是，这两部呢应该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是卢庚戌还是高晓松都是清华毕业的哈。当然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呢，卢庚戌呢二度执起了导筒，女主角则是十年前长江七号的徐娇，哎，这个组合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啊、 对，当时徐娇在长江七号当中还是一个假小子的形象，现在其实长大了之后的徐娇呢，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的综艺节目啊影视舞台上看到她、嗯、已经出落成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 落落大方的感觉哈、嗯、当然呢，一生有你呢讲述的是水木大学建筑系的男生欧阳和外语系的女生方瑶的一段未尽的爱情故事。水木大学不就水木清华吗？ 卢庚戌也说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灵感啊，就是自己当年考入清华之后的初恋的故事、嗯、他说自己是那个城市的理科状元，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最难的一个科目并不是考语数外啊史地政啊这些的、嗯、而是如何把自己心爱的女孩追到手，面对一个姑娘呢，学霸就秒变学渣了。 是是，水木年华的那个时候的这种感觉呢，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留在了青春的记忆当中。现在的卢庚戌和李健呢，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精彩，好像也向了两个不同的道路在分别的前进，但是我想这首歌曲会永远的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来听到的是一生有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 是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今年冬天特别冷哈，好多人都说哎呀真的是就是特别冷的棉衣全部都翻出来穿了，而且各种人是抢购什么羽绒服比较保暖啊，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就因为这个保暖兼顾时尚，所以很多潮流人士都追着去买，所以大家也戏称它叫大鹅。哎，你那家大鹅挺不错的。 对，但是这一件时尚单品呢确实太贵了啊，单价呢超过了1000英镑，大概折合成人民币的话会是这个8893元左右， 将近小10000块钱了。 对，所以呢这一盘品牌的这个羽绒服呢今年呢是被英国的盗贼盯上了啊。 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说，你看吴亦凡在超级晚上表演-20多度的天气，那冬天呢英国是湿冷著名的，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去偷这个大鹅羽绒服来抢。上周呢有一名穿着大鹅羽绒服的男子在伦敦闹市街区走的时候直接被扑倒在地，劫匪冲他大喊脱下你的外套，然后呢现金手机什么的只字未提，只是把大鹅羽绒服抢走了。 对，所幸的是打劫者被两个路人赶跑，但是呢不过我觉得盗贼们可能这个分辨能力也不是特别强。你像曼彻斯特的21岁的学生梅森，2周前呢也是遭遇到了类似的打劫，但是呢两个劫匪大喊脱下你的外套，把他扭打在地，强行脱去他的外套，但是呢这一件羽绒服是仿制品，而且呢这两个劫匪最终也被捕了哈。 大冷的天哈，劫匪已经就放着手机还有现金什么不偷，只偷这个外套了，拼命的想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护好自己的大鹅。 什么声音站在柜上，什么困度还在扣肩膀，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眼眶熬了几关伤，我的双手开始想象，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虚的有些尴尬，说了句话没有人回答，看不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是你味道身上，把你站在我身上，带我感觉到自然，未来你快来爱我，在我伸手放下。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惊味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17乐多港过惊味年，乐多多福更多。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2度，天气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度，气温较昨天有一定的回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山区有弱降雪。7号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7号傍晚前后风力减弱，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外出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蔡依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 Live 计时近日全球发行，咪咕音乐将于今天线上全球首发 Play 演唱会计时。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是 Jolin 的第四轮大型巡演，历时1年0-2个月，足迹横跨海内外各大城市，共计34场演出。为了让歌迷重回 Live 现场，演唱会 Live 全计时出动了26台包括地面及空拍摄影机，360度零死角全程记录，素材高达400个小时，最终浓缩成了唱足2小时、共含有29首经典曲目的精华现场。近日，国内偶像男团 SWING 全新单曲《不解释》MV 正式全网上线。MV 描绘了两段深刻的爱情，唱出了爱情里的百转千回，曲风包含着现实的残酷，也不乏温情的治愈，道尽了主人公对一段感情从难以割舍到无奈释然的心路历程。歌手李斯丹妮昨天曝光了一组时尚大片，黑灰色作为穿搭基调，宽松的西装内搭超短背心大展腹肌，整体造型和她的红唇相互呼应，没有首饰的点缀，在黑白条纹的简约背景下散发出了奢华却不张扬的气息。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人数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你离开我之后，我也许当时还看不透，而也许我还在爱你。 你对我有多好， 背后被人嘲笑，耶， 我们的爱有多无聊， 我对你有多不重要，决定不会再爱你。 你别又来这一套，请你转过头就节奏，是否你让我受得不够。 袁娅维开启8:37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临近春节了哈，春节有很多人呢赶着回家陪父母，也有很多人趁着这个难得的假期出去玩，出境游的高峰已经提前到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最近多家旅游机构的这个旅游的数据统计，今年春节的出境游人均的费用差不多接近小10,000块钱。对，但是除了这种欧美长线的肯定是超过10,000了，像离我们比较近的大家选择也比较多的东南亚的越南芽庄啊，日本的冲绳啊，价格都是翻了一倍，依然是游客爆满。 嗯，游客呢确实非常喜欢在春节这个时间出去玩。当然呢，今年的单价最高的十大目的地呢分别是南极、阿根廷、巴西、大溪地、挪威、坦桑尼亚、冰岛、墨西哥、新西兰以及芬兰。相对来说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哈。 对，但是单价比较低的目的地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东南亚区为主了，人均价格基本上都在10,000元以下。 嗯， 还有新开放的免签国家塞尔维亚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欧洲国家可以选择，就是平均6,000元就可以春节游欧洲。 当然呢，作为春节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泰国的性价比也很高，价格在7,300元左右。我觉得这已经很高了，我去泰国还没有这么高哈。 差不多，差不多，你想机票就得多少钱，而且春节的时候毕竟是一个热门，很难买到打折的机票啊。 是， 提到泰国真的是去多少次都不够，因为既好吃又好玩，主要是暖和呀，想想我们这边。 哎， 接下来呢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泰囧当中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风雨怎能有传奇，我会在这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oh. Lost myself for the night. I can feel in my bones. And I'm staying up 4 a.m. walking feet that are vacant, draining the lines of the cracks in the pavement. And nobody knows I keep composed on the outside. But yeah, my mind says something that my heart just don't. All the thoughts that hit me when the lights turn off, I can feel it coming, but I won't stop running. 张力十足的一首歌曲 I Can Escape 我无法逃离啊，但是2018年春运已经拉开序幕了、预计有30亿人次将在未来的40天踏上行程来离开北京，但是呢再过个几天又要再次回到北京，就是要完成每年一度的这个大迁徙。 对，所以呢很多人都有点不太理解，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个过年的情节这么的深重，也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当中要跨越大半个中国去做这样的一旅行，那没有办法，这是深刻在我们民族或者是文化基因内部的东西。 我们要回家，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提前在网上购买了火车票图个方便，不过呢有的时候买机票我们会发现说，哎，你看着这个票价比如说是1000块钱， 嗯， 但到你付的时候就变成了1200或者1300， 对， 有这个机票捆绑销售的问题。 对， 但是呢被督促整改了之后呢，有一些购票平台在火车票销售方面依然存在着默认搭售还有捆绑销售。 是，我们看一下有些文章一些网站的有偿的服务选项隐藏得很深，消费者呢很容易就被这些网站套住，不明不白的花了冤枉钱。当然呢律师也表示这种行为呢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公平交易权，所以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就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你直接去12305的这个网站当中去购票。 1306了，1306回不了家了，公平 完全回不去了。 去正规的这个网站当中去购票，其实就 有一些分销平台也还是比较靠谱的，是 OK 的。不过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就把这些捆绑销售的这些都去掉。如果你发现确实捆绑不能去的话，他们有这种默认搭售的话，也可以选择去投诉。总之呢，回家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到家。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家》，大家都在赶着回家辞旧迎新。今天早安音乐秀也和大家聊了一下哈，在辞旧迎新之际，你最想辞掉的旧是什么？张娜跟我们说呢，自己想要赶走坏运气，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好运一些。 风萧萧兮说，我的腰间盘、我的颈椎病都辞了，赶快辞了哈。 辞旧迎新，迎来新的一年，迎来新的气象。昨天呢是六九的第一天，常言都说啊，春打六九头。立春之后呢，气温开始趋于回升，但是因为本周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气温上升依然是有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的。今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啊，-10°，依然还是非常的寒冷。 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山区呢出现了零星小雪或者是小雪的可能性，请大家也要注意防范。但是雪后呢，北风渐起，周三到